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这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带来首发的单曲，全中国强力首播，那人齐木格所演唱的《苍天般的母爱》，这是蒙古族著名作曲家阿拉腾高奥勒的遗作，他的儿子也是音乐人，名字叫做科尔沁夫。科尔沁夫呢，觉得这首歌有着纯正的蒙古族的味道，他希望找到同样是来自那里的音乐人，共同来打造这首歌。所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从词科尔沁夫，曲是他的父亲阿拉腾奥勒，还有演唱者那人齐木格，以及呢包括幕后的这个乐器的演奏啊、录音呢、啊、等等，全是来自蒙古族的，原汁原味呈现出了父亲想要表达的一种家乡的情节。全中国强力首播，那人齐木格所演唱的《苍天般的母爱》。 全中国强力首播。 照亮了夜晚， 全中国强力首播，那人齐木格《苍天般的母爱》是一首带着浓浓乡愁的一首作品，这是蒙古族著名作曲家阿拉腾奥勒的遗作，由他的儿子音乐人科尔沁夫填词制作，在这里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啊，黑马哥很厉害，首周入榜的成绩是第二名啊，这是李荣浩和张惠妹一起合作的对等关系啊，再来听一下。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 是结局。 关系。 本周中国榜 Top 40 Number 2，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啊。这次跟阿妹的合作呢，确实给双方的歌迷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啊。很多人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纷纷学唱起来，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听另外一首这个对唱歌曲，依然有张惠妹，不过男歌手呢换成了周杰伦。这是2007年在张惠妹的 Star 专辑当中的一首，周杰伦作曲，李卓雄填词啊。这个如果你也听说之后呢，这个连名带姓哈，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跟周杰伦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不该，两位大牌歌手的联袂，这种牌面呢是非常的难得的。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我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等待，反而生命你就 周杰伦张惠妹的《不该》收录在周杰伦上一张专辑，也就是2016年所带来的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哈，这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他的最新的专辑了。所以呢，他已经缺席歌坛这个专辑大概有到明年就6年的时间了，要加油，周董。不知道明年的借口是什么呢？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前。听到的是2012年12月份的那张专辑《十二星座》，我们来听这里面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做《大笨钟》。 你说我比大笨钟还笨，要怎么比？吵着我太安静，总之上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怎么就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什么神经，要你说不清，只是脑袋开不清醒。其实很爱着你，其实很想着你、请你别太得意。你说我比大笨钟还笨，要怎么比？吵着我的安静，总之上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什么神经，要你说不清，只是脑袋开不清醒。其实很爱着你，其实很想着你。 现在我唱这首歌只为你， 2001年顺子推出了一张自选集叫做昨日唯一更多，精选了顺子1997年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到2001年之间的16首代表作。我们听到这其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写一首歌，顺子呢是1996年正式签约了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才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他的音乐才华。那么说到滚石，每逢重要的节点都会策划一些庆祝的活动，比如说滚石10、滚石20、滚石30、滚石40。滚石40的时候呢，就特别邀请了20支乐队来重新诠释40首滚石的金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大家来听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旺福乐队翻唱陈淑桦的一首歌曲，叫做《傲慢与偏见》啊，送给大家。中歌榜正在直播。 我对你依然心存纪念，在梦中温习你的容颜。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我想我失去的不止一点点。我对你的爱不分黑夜或是白天，一日不见万分想。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 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始终难解的关怀。 听到这是在2018年的一首歌曲，由好妹妹乐队和凤飞飞所联袂带来的《追梦人》啊，选自好妹妹的《追梦人》专辑。其实到了2018年的凤飞飞已经离世了，所以这首时空对唱的歌曲，其实我觉得制作上面是非常有难度的。后来听到他们的这个制作的故事，果然如此哈、啊。专辑的团队呢，想要采取凤飞飞原来1991年里面的这个歌曲里的干声啊，试图找到这首歌的母带，但是后来呢，发现资料丢失，抽离不出干净的人声来。于是呢，好妹妹乐队呢就买下了凤飞飞人声的版权以及歌曲伴奏的版权，通过复杂的音频技术做了反向的处理，得到了人声。最初得到的干声呢都是有杂音的，无法使用，又经过了多番的精修，才终于得到了依稀有些失真的干净的人声。但是我觉得听起来还是那么的完美，因为这首歌曲有浓浓的情怀在里面，也有这个好妹妹乐队的诚意在里面呢、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接下来依然听一首翻唱歌曲啊，来自关喆翻唱林忆莲1995年那首著名的《伤痕》。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心着受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若爱得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磨折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虽然爱是种责任，给呀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在无法永恒。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的，就要勇敢分。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心着受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磨折了灵魂、哦、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哦、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的，就要勇敢。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心着受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关喆翻唱林忆莲的《伤痕》。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听1989年黄凯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叫做《焚情》啊，前奏真的太迷人了，拿走吧，不客气啊。 无需要为我太多，如你愿承受结果，容许我维持自我，无数夜无尽回响叫唤我，仍坚决无情地说不要拖，曾以从前受灼伤的痛楚提醒我，为何为你竟扑火，残枝火已剩下美丽，燃烧过温暖也珍贵，而苦恋火化了关系，情已逝埋在我心底，残枝火照样是美丽，燃烧我给予我一切，而当初一切已消逝，如火的葬礼。 第二十位包虎耳茶草原三杯酒， 新的草原三杯酒。 第十九位戴荃，你是人间不染霜。 若你正爱明月光，若你刚好太夜风凉。 第十八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 第十七位黄莺，若你在身旁。第十六位张延琪 Better Than You。 第十五位 Karen Chichi 林凯伦 99% Angel。 第十四位火星电台明天。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 第十三位王铮亮，还是爱着，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 第十二位马条，边边。 虽然疼，痛看我去。 第十一位李荣浩，情人。

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见面啦！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在北京，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欢迎来到今天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这个前奏马上响起来，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讲的话，应该非常的熟悉了，一下子就回到自己的年少时代。郭富城出道首专标题主打歌曲，会唱的大家一起唱，会跳的旁边没人也可以跳一下，对你爱不完。 山树上也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1990年，郭富城在飞碟推出个人首专《对你爱不完》，正式出道啊。到了2010年，他出道20年的时候呢，2010年的12月23，也就是11年前的今天，发表了一张纪念专辑。我们听到这是由经纪人小美来作词，周杰伦作曲，为他打造这首标题主打歌曲，呼应的就是1990年他的出道成名作。来听2010年郭富城的《永远爱不完》。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一路

惶恐。我装得那么像，只希望世界会 2014年的今天12月23号，张学友醒着做梦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我醒着做梦啊。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他这个可以把歌唱到破音的边缘然后再收回来，这种炉火纯青的演唱的技巧。其实唱歌并不是每一个音啊都要发得那么的圆满啊，那么的这个到位啊。随着情绪的走动的话呢，有些破音，有些哑掉的声音，有些气泡的声音，或者有一些带着呼吸的那种并不好像传统那么完美的声音都应该保留下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2013年的12月23号郑秀文的一张专辑叫做 Love is Love， 当中呢收录的是他当年的一部电影《高海拔之恋二》的主题曲，由罗大佑创作的 Doremi 啊。那部电影是他跟高圆圆、古天乐一起主演的，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So so so Doremi so， 谁去数这个泪有多少欠缺，多少未了的遗憾？啦啦啦啦，留下心愿。完成后也恐死不了心，失散失收爱过的人，回答我不因结束，不知结果，不敢说穿的疑问。啦啦啦啦，留下空白未填，疑惑或会比心酸更深。感激今天我的恋人，提示我得到过的、转过的、精彩未满的遗憾。啦啦啦啦，留下空白。才能让你心走得这样近，留下那 mi re do re mi re do re， 恋过患过都能合衬。想怎么写只看我心，缺憾留下了一个未填补的心声。Mi re do re doi bien y no， 过的、穿过的、精彩美满的遗憾。啦啦啦啦，留下心愿未完，完成后也许等于再生。So so so so do re mi so。So do re mi re do re mi re do re mi re do re mi so la la la la， 留下空白美甜，才能让你心走得这样近。 将的灿烂的绽放。 想摇晃，在铺满窗的那西风苦雨中，坚韧的辉煌的绽放。 十年前汪峰《生无所求》专辑当中的一首很唯美的《向阳花》，这首歌呢是汪峰写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包含着爸爸对孩子的期盼，也是那一年的一部精彩的电影，由张家辉所主演的电影《大追捕》的片尾曲哈、啊，跟剧情也有一定的关系哈、啊，很多人非常喜欢那部电影。各位现在正在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同年代的好听的中文歌曲哈、啊。那接下来是张信哲在2016年的《歌时代》专辑当中翻唱苏芮的经典歌曲，叫做《亲爱的小孩》，会唱的。我们卡拉 OK 时间到啦！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Into One，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ing Together。

你，三杯下肚，四醒无忌，灵魂窜出，自为出奇，改头换面，名利免疫，二十浪荡，来来唧唧，流浪也往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人之大于你我注意，滴滴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至上谈兵，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收获幻想只是内心。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接下来听一首新歌，张杰第一次为游戏写歌，而且词曲都是他本人来完成的。我们来听张杰和杨和苏带来的这首新歌，叫做《星火》，超然的一首单曲。 夜空中诱惑着我的颜色，回不去那段颤抖过的火，再多荣耀替代不了你我的召唤和陪伴的那些年。 天文之外，我们只为大声唱，走一步撞在机，我干到他们 Baby 我们 so close， 加倍顶上去 iPhone 放点雷，我们的编队永远是攻守兼备，来嘛拉人救人到底最后受人，我们众人实在火焰高手，什么都能做到，下次挂上零分点血点爆，所以来个猛的他们全都跑不掉，漫长的狐狸让他们都觉得无力，没法处理，正在高处呼吸，让其他人出去，也可以偷也可以正面出击，你们的战术都太过初级，我们一出马他们都带着目击，永不罢休，除非能达到目的， 没人让我漫长的梦想的星火， 别人背着我 不会通过， 我们能 不能 走过，背着我背着你也背着我， 张杰作词作曲，并且和杨和苏共同完成的一首新歌，叫做《星火》。听完了男男的这个对唱的新歌，接下来我来安排一首女女对唱的新歌，这是去年《中国好声音》的季军潘虹的新歌，叫做《年少轻狂》，由才女艾怡良作词作曲，并且和潘虹共同完成。 幸福并不难，幸福不简单，每个角落呀都有场拥抱，很坦然简约的爱着， 贪婪地想着，不多不少的一个女孩，刚好的爱，孤独是一个背过杜梅花的成长后遗症。伤感总是多过永恒，年少轻狂，当很爱过一个人，是我沉着的疯狂。你说是 别。

这里是吉林，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要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很多地方呢又要降温了，这个周末啊，所以要好好的保暖，要更多的去这个吃一些热乎乎的东西，听一些暖暖心的音乐哈。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暖心的作品是2010年由王铮亮和梁文音一起合作的《满满》，这也是当年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明天如果您有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来收听我为你带来的好歌。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无语，会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被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湿你背影，为你努力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再会所有担心，期待和你贴近， 你和我更贴近， 眼神会落在那座国际。 有时不安，慢慢，因为爱情，慢慢，不用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未来。 失去更勇敢，酝酿最纯的 存在，有时感动。